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怒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翻到嚟啦，咁我哋计完一条好难嘅数之后呢，就係19加2呢条六数非常之难计㗎，咁就我哋呢就开始返返去另外一个嘅状态啦。我哋将呢个数字嘅摆开先。咁我知道啦 ,Christina 呢，你其实呢都係SOHO 香港妇论社2015至2016年嘅社长啦，咁而家就係佢哋嘅副助理总监嘅，即係2016-2017年嘅时候。咁呢，我想请问啊，其实你妇论社其实係做啲乜嘢？ 我想它是一 个,、一个平台啦，是一个国际组织来的。它会 是凝聚一班各行各业里面的、精英啦，一些的 professionals 的人啦，有心的人啦，愿意摆上他们的时间、去、回归社会。我们的 service 呢就可以是、闊的層面，可以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是老人家，咁亦都係總之係我哋個社覺得是一個是值得幫助的，亦都合乎我哋嘅輔倫嘅核心理念啦。我哋促進到我哋嘅友誼啦，我哋嘅服務嘅對象啦，咁我哋嘅用到我哋嘅能力啦，咁我哋都會去咯。 喺你頭先所講咧，你話抗逆力呢一樣嘢，resilience 呢一樣嘢啦，你喺我知道你喺個會上面已經參加咗成五年啦，嚇。 係個好好年幼嘅， 好年幼五年，我諗都係一段唔短嘅時間嚟嘅，嚇都係係咪以義工身份去幫助？ 都係用一個義工嘅身份嘅，我哋 好有善心嘅一個人， 唔同嘅社友咧，即係都係用一個義工嘅身份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我哋有錢嘅出錢，有力出力嚇。咁但係我哋所擺上嘅一個心力咧，我哋嘅時間咧，呢、這個先至最寶貴咯。 係啊係啊，即係嗰個付出嘅努力啦。喺入邊咧，你見到譬如話唔同嘅小朋友啦，可能又有本土嘅小朋友啦，可能有啲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啦嚇、或者係老人家也好啦。你點樣去指覺得呢個抗逆力喺佢身上邊咧，有邊一個部分令到你好感動、感觸，會想同聽眾分享一下嘅？ 其实是都有很多的位置的，很多位置的。我们即属于是一个 SOHO 香港妇论社，属于一个比较相对地是年轻的一个社啦、我们的服务对象呢就多数都是一些小朋友啦，青少年人啦，咁我哋咧有一個服務咧，係已經係即係連續咗都做咗三至四年嘅啦，嚇，咁就係、我哋叫做小白兔信箱嘅一個， 小白兔信箱， 係啊， 好好喎、有個名， 咁就同一個觀塘嘅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啦，咁、一個合作，咁就同佢哋區內嘅一班即係有需要嘅即係家庭嘅小朋友，初初嘅原意咧就係用一個好似我哋細個睇卡通片長腿叔叔咁樣，我哋用書信嘅模式嚇去溝通嘅嚇。咁但我哋慢慢嚟發展而嚟咧，就係、我哋會每年都同佢做即係一至兩次嘅個 service。是一個服務，咁可以係帶佢哋出去玩咯，咁、可能去到佢機構裏面咧，去同佢哋搞一個聖誕啦，或者係父子嘅 party 啦、咁係最近咧就係、有一個位我覺得好好感動我嘅咧，就係、是、當時我哋係啱啱過咗嘅聖誕節。咁我哋咧就去到个中心度啦，同佢哋做一个Christmas party， 一个圣诞嘅 party 吓。咁活动嘅初期咧，咁即系仲有啲小朋友就系会热情啲，有啲朋友啲小朋友就需要多啲时间去热身啊，进入个状态咁样嘅。咁我即系我分组啦，咁我就进到去其中一个组里面咧，去即系做一个即系。 即系组长、大哥哥、大姐姐咁样啦， 净 系 小朋友嘅，就冇家长喺度嘅， 冇家长喺度嘅，咁啊，让亦都让家长有一个休息嘅空间啦， 好紧要， 好紧要，好紧要，真系好紧要吓。咁当时有啲小朋友咧，佢当中有一位咧系一对兄弟嚟嘅，佢哋比较安静嘅，细佬比较安静一啲，有少少脾气嘅吓，咁佢就匿埋咗一个。一个窿啊，匿埋咗个窿里面啊。OK， 咁未系咁开始去参与呢个活动。咁哥哥去探下佢啦，咁样其他嘅义工或者其他朋友仔可能就觉得佢唔合群啊，剩啊咁样。咁而我当时我就会觉得因为我自己嘅专业啦，咁我自己会知道就系话，咦呢位小朋友可能系需要啲空间，系嘛？咁我冇好快脆去捉佢出嚟，系咪？我冇即系话好话佢啊，你曳啊，你唔啱啊，快啲出嚟玩啦、啊。我俾佢静一静，俾个空间佢，系嘛？咁。美丽的事情就是这一刻发生。我看到他虽然他躲在个窿里面，是不是？但是我看到哥哥走埋去跟他倾偈。OK？ 咁亦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看到就是哥哥其实是关注紧个小朋友，关注紧他细路。OK？ 这个是一个互动来的。 是啊是啊。 是不是？哥哥都很想去玩的，但是他那刻他都有关顾到他个细路的需要。是不是？这个是很漂亮的位置。是啊。另外一个很漂亮的位置就是大家都有点。 是啊，很感动。 是啊，很感动，我们准备纸巾。是不是？就是一个有另外一位的参与者，同组的，都是个小朋友来的。他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嘛，是不是？他很主动地去让他将他手上面一些当时的卡仔，游戏的卡仔，跟那位匿埋咗个窿里面的小朋友去交换。 哦，主动的， 主动去交换， 哦，好靓喎！呢个真 呢个位我亦都觉得是一个好靓的位嚟嘅，因为不是大人叫的，是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去观察到另外一位小朋友有个需要，他主动去试好做一个 其实是一种沟通嚟嘅， 一个沟通嚟嘅，系咪？ 佢甚至乎可能是一个邀请嚟嘅， 系啦系啦，咁即系。好靓咯，咁我亦都会即系过多一两分钟啦，即系各位小朋友亦都系参与翻个组里面，咁我觉得我乜都冇做到啊！ 我哋有时候好多时咧，大人都会去谂，可能如果一般嘅场合啦，啲大人就会去氹个小朋友啦，佢会同佢讲劝佢出嚟啦，或者甚至乎有时咧，有啲不恰当，可能甚至乎会闹佢啦。 系 原来。哦、我觉得有个好靓、更加靓的位置就是原来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互动咯。 是啊，即系我觉得我只不过是容让有个空间，有个安静空间。OK， 让时间他们自己就酝酿出来了。创造了一个安全、一个安静的空间，他们那份的互动他就自己会发生了。我觉得是好靓，亦都对佢哋嚟讲一个好有意思嘅一个经验咯。 同埋我觉得好中意嗰个位咧，系嗰个哥哥同埋另外一个小朋友佢哋嘅主动啊，即系佢哋见到别人有需要，佢哋个心系几咁善良，佢哋几咁有爱，佢哋好 warm， 即系我觉得成个令到成个场合都 warm 晒嘅感觉咯。 系噶， 吓，即系所以我哋面对住一啲可能有需要嘅小朋友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可以，或者唔好话净系面对住有需要嘅小朋友啦，大人系咪可以俾自己退后一步，甚至乎可以将嗰个主导权交翻俾佢哋呢一班嘅小朋友去处理咧？咁 我会觉得系佢小朋友佢哋有佢哋嘅能力嘅， 系 吓，咁而我哋大人里面嚟讲咧，就系、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来我觉得我不合当时来讲的情况里面来讲大家都需要热身， 是 吗？就是在于班小朋友里面来讲，我不是日日都见住的一位姑娘，虽然这个服务我们已经展开了三四年的一个时间，但是毕竟不是每一天都见住，是吗？大家都需要热身的。如果我来到我观察到的时候，我很心急地要去捉他出来去参与。其实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愕然一啲嘅嚇。咁、我不如係容讓佢哋熟悉嘅朋友、熟悉嘅空間，佢哋自己出嚟咯，你中意嘅嚟出嚟咯，一齊參與咯，我哋都會歡迎嘅。 即係佢有個自由度，佢又完全唔需要強迫嘅。佢哋係幾多歲左右嘅？ 在这个服务里面来讲，大部分的小朋友呢，即都是读小学的。 是的。我小学，有没有说多少年班左右？即譬如刚才说几个小朋友，他们是大概多少年班左右？ 如果是当时那个活动里面来讲，多数都是一两年班、三四年班这样。 他们其实很小的，即是六七岁。 是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有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会觉得是，也都我会觉得是很开心的，就是说，有一班小朋友是由我们三四年前已经开始见到，好像看着他们成长一样。而当中有一个家庭，我特别会是扎心的，就是我开头的时候，我见到他妈咪带着两个女女来参与，面容是比较是受苦一些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活动之后，两个活动之后，慢慢我会见到当然小朋友大咗啦，可爱咗啦，妈咪佢宽容咗，我能够我知道啊，呢一个家庭应该系经历紧一啲转变，一啲系比较正向嘅啲转变。我会觉得当中嗰、那个credit 唔系喺我哋度，我系有幸地 去 参与， 参与咗， 系啊，参与到去见证到啊，咁我都会觉得，我好欣赏，即系我哋，因为我哋都系一个合办嘅一个活动啦，咁我好欣赏，即系同我哋一齐合作嘅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嘅社工啦，佢哋，我知道佢哋做咗好多好多，咁个转变亦都系佢哋去带出嚟嘅，咁而我哋妇联社，我哋一班嘅社友系喺呢个环节里面，我哋系有幸能够参与，咁我会觉得我自己我会咁睇咯， 咁同埋喺呢一度啦，翻翻我哋嗰个抗疫力嗰度啦，仲有冇啲乜嘢嘅例子，你会觉得好展现到佢哋嘅抗疫力，而令到你个印象好深刻噶？ 这个会是一个位啦，咁是一个小朋友当中啦。咁而另外啦，我都会睇到就係、我哋个社啦，咁我哋个服务唔係单单喺香港嘅，咁亦都可以喺内地啦，咁亦都我哋啱啱有一个活动啦，係远至呢外蒙古嘅蒙古国嘅 蒙古 讲英文嗰个嘅， 係咪 讲英文嗰个嘅，咁佢当中我会记到就係话我哋係尝试去同佢哋呢去成立一个一对组织啦，係关于係crisis management 嘅危机处理吓，咁希望佢哋咧就当佢哋自己喺国内里面系成立到一对 team 去讲佢哋自己嘅言语，OK 嗱，我哋同佢沟通讲英文啫，但佢哋自己系讲蒙古话嘅， 系啊， 咁希望就系帮到佢哋，就系话将我哋嘅资源吓，我哋嘅分享去带到佢哋嘅当中。让他们能够有这份的力量，有这份的学习，去帮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当遇上一些可能是一些危机的情况，例如可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天灾，又或者可能在个情绪上面，我怎样去处理，怎样去面对的时候，去能够是让他们能够去处理到，从而呢我们希望就能够让他们那个即自杀率能够是减。 他们自杀率是高的， 都高的，虽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个，曾经也都很多人问到，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帮蒙古国呢？ 是 的，香港都有啦，虽然数字上面是不是即是现在都不是很公布出来啦，是吧，那也都有其他国家是会是即是比他更加高，是吧， 那都是国家为什么是他们呢？这样 我会觉得一来是蒙古国，也都是我们妇联社，我们同一个区啦，我哋扶轮社三四五零地区里面嘅，我哋一个区啦，都属于我哋 同一個區域裏面嘅嚇，咁、嗯、即係我覺得好自然嚇。咁我只不過就係話我哋今次我哋要飛幾個鐘頭飛機上去啫，係、 嗯、 咪？咁但係我都會覺得佢哋都有佢哋嘅限制。 嗯 ，OK， 有冇人願意飛上去做呢個服務，啊、有呢個教導，有呢個分享、啊？並且我哋飛咗都已經有三次噶啦嚇。咁、 嗯 啊、我哋都會越接觸得多，我哋越係。聽他們去分享講的時候、嗯、原來他們自殺在於他們來說是一個、禁忌來的，不可以講的、 啊、 是 even 是連埋葬的土地的機會都是沒 有 的，是、 啊、 所以很多時候是不會 被人知道， 不會被人知道咯、嗯、even 可能在、警局裡面即系我突然间有个人死咗，咁都要即系报案啦，系咪？都唔会写上系一个 自 杀咯，因为系连我连埋葬嘅一个， 即系如果你自杀嘅话，就唔会有地方俾你埋葬咁样。佢哋对于自杀嘅睇法系点噶？即系点解会有咁大嘅禁忌？系由于宗教啊，定系传统啊，定系由于即系某一啲嘅即系文化传落嚟嘅东西咁样 样？文化传落嚟啦，咁同埋我谂系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觉得自杀会系一个家庭里面嚟讲系个羞耻咯。 啊，系嘛？吓， 咁喺其实就算有阵时喺香港亦都会有呢个情况， 喺 先进国家都有呢个情况。咁更何况就系话喺某啲地区，佢哋会仍然系传统民间嘅信仰系盛行嘅时候，佢哋都有唔同嘅睇法。 啊，咁其实好悲伤噶，即系当个家庭可能自己都唔接受呢一个嘅死者吓，甚至乎。我觉得对个死者虽然死者意义但是那个的尊重。即是你连个土地都没得被他撞的时候、嗯、我相信他不像香港要即是这么多土地问题。即是香港可能即是说你过身你自杀的话连个骨灰庵都不给你有的。 是。 你连个牌位都不给你有的。 是。 好像要将他在、这个世界抹杀了他这样的一种很有离弃感、我觉得。 是。 那种的感觉很伤即是很伤心我觉得。 对于即系一方面啦，即系对于即系过世嘅人啦，咁亦都会系对我家庭啦，系咪嗰份嘅支援啦，咁亦都系一个嘅缺乏喺度嘅，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机缘咯，我有冇机会都接触到，咁 why not？ 其实他们的人是怎样的呢，就是蒙古的人，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即系我觉得有个位好靓嘅就系、是其实学你话斋，很多落后的地方，他们可能更加需要帮忙，或者一些自杀率高的地方，韩国咁样自杀率超高啊，系咪？ 最高 啊，最高、但是可能他们本身入边又有内部的支援，亦都由于他们比较出名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都相对来讲同他多啲交流嘅，咁、而有一些地方我哋真的忽略咗噶。譬如內蒙古我就第一次聽到嘅啫。通常係啲係去 外蒙古， 外蒙古嚇，蒙古國嚇。咁通常聽到嘅就係啲人會可能旅行去一去，係 that's all 噶啦嚇。咁而佢入邊嘅狀況係點？佢啲人民係點？佢哋嘅個性啊，或者係佢哋文化係點咧？你問我其實除咗佢好似著住件獸皮喺度呵呵呵咁樣樣之外咧，我好似好難聯想到佢哋係點樣樣嘅生活啊。或者 是其实他们又是一个一即是他们的民族是怎样的， 他们是游牧民族来的， 是 的、即是比较北部的一个地方啦，比即中国的蒙古内蒙古或者北的地方，他们是贴近俄罗斯贴近欧洲。 哦，那很冷的是吗？ 冬家是啊， 我只觉得 是负30度的，零下30度，他们明天会中冬，因为一二月春天会中冬。 零下30度，但是他们有没有暖气？ 有 都有的，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咁其实相对地嚟讲，佢哋係由一个游牧民族转变去成为一个城市化、搬入去城市住一个地方、其实在于佢哋嚟讲都会有 好大冲击， 好大嘅冲击，好大嘅适应嘅。咁而在于佢哋嚟讲，佢哋即係我哋可以想象就係话 一个咁大嘅一个地方，吓咁、啊、我哋游牧民族、嗯、，OK， 我同你有啲咩嗌交，咁咪带埋我啲牛羊走咯，呢一世都唔会再见噶啦，我唔需要处理冲突噶。 哦，系嘛？ 我咪同你打过咯，打完我咪走咯，系咪？我冇必要，我望出去就系蓝天咁大嘅土地，系咪？我冇一个好大嘅迫切性， 我要同你去 同你去处理噶，系嘛？咁但系当你 打交打唔赢就算噶啦， 走咯，系咪？咁咪霸多啲地咯，系咪？我啲羊多过你咁样，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当我哋由于即系经济发展啦、城市化关系啦，好多佢哋已经搬入去城市里面。 嗯 ，OK， 咁就变成好埋身啦。 啊，就同埋走唔甩啦， 走唔甩啦， 我唔可以搬。 系啊， 唔系你可以搬，但系咧你搬身都好麻烦。 我点样处理我哋嘅伦理关系咧？我有问题，我如何去表达？ 嗯， 我如何去接受你嘅帮助？ 嗯， 系咪啊？即系呢一个喺我哋香港，我哋南方一个咁城市咁密集嘅地方，我哋唔多唔少，就算我唔识沟通都好啦，我都有少少技巧嘅，系咪啊？咁我最多咪即系学下咯，系嘛，忍让下咯， 或者讲少两句咯。 咁但系喺一个对于个游牧民族里面嚟讲，我过去可能我冇呢一个 concept 嘅，我冇呢一个嘅理念。咁而家运到喺个城市里面啦，咁我应该点样去做啦，去处理啦，咁亦都好现实，就系话我嘅环境，我点样喺个城市里面去生活下生存啦，等等。咁呢方面嚟讲，其实系我哋喺香港好觉得好理所当然嘅事情，在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冇啊，要学习啊。 喂，是全新一种的植入来的了，因为我可以想象到，就是当他们以前是用猪马牛羊 去展现自己的财产，又或者是生活飲食，可能都是自给自足的。 是 的，你最多的东西你要买东西都没可能现在城市那么丰富或者那么方便，相对他们跟人的接触可能都是那班人的。但是现在他可能去到工作了，跟住你又要去面对自己本身情绪上面的发泄，以前不需要忍，你要学忍是一件很难的事的，跟住要去一些不同的关系上面，我不知道，可能游牧民族的关系可能都比较随便一点，会不会的？即可能伴侣关系、感情关系他们比较奔放一点，而去到城市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应，可能现在有一个政府了，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咗一啲嘅婚姻嘅條例，或者係點樣樣， 有啲界限， 有啲界限咧，對佢哋嚟講可能都唔容易面對嘅。 係噶，係噶。咁所以有陣時佢哋喺個情緒嗰方面嘅管理裏面嚟講咧，好多時候佢即係用一啲我哋會覺得可能唔係咁合宜或者健康嘅方法咯。 係 嚇。咁可能佢哋除咗係自殺啦，一個比較激進嘅方法啦。咁亦都可能用酗酒咯。 酗酒係 嚇，咁毒品啦。咁但講毒品就未必係我哋咁貴嘅貴價毒品啦，係咪？咁可能係冇冰啦，係咪？咁可能就食嗰啲真係 吓， 冻冰冰嘅冰就会有吓，系啦， 系啊，食冻冰冰嘅沙零沙度， 中意食冰咁样系咪？咁但系即系佢哋好多时候就会系吸呢个glue， 胶水 吓， 系咪？挥发性嘅胶水， 好似饮咳水嗰啲 friend 咁样， 系啦，咁所以佢哋嚟讲系即系。直接是伤害到他们的脑神经， 会上瘾的， 会上瘾， 会有什么反应的？吸了那些胶水之后，我只知道很难去吸得到，因为我都觉得挺难闻的那味 道。平嘛，他们容易去平， 他们会 跟酒一样， 他们会产生什么反应的？吸胶水，我想非常知道， 我想应该会吓吓地的。即是起码能够让到他即是暂时忘记他当下所面对的困境。 Okay. 所以要处理的可能关系啊压力的问题咯。Mm-hmm. 所以即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觉得在我们 富轮社，咁啊通过呢一个嘅平台，我哋凝聚咗一班唔同嘅专业嘅人士，咁亦都会系 serve 到呢一班嘅地方人啦，咁我哋都会同即系当地嘅社一齐去合作咯。 系，譬如你上过几次咧，你觉得佢哋系点样噶？ 我会觉得咧，佢哋都系都系 nice 嘅。 nice 嘅， 系 nice 嘅，系啦，咁即系当然啦，系有文化差异啦，喺即系处理事情上面一啲唔同嘅见解，唔同嘅处事嘅方式，咁但系我会觉得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咯， 系 吓，咁大家都系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合作嘅，咁而去贡献翻个社会， 吓， 咁我觉得呢个就喺每一个唔同嘅地方，无论你系即系先进国家或者一啲发展中嘅国家，其实即系大家呢一个嘅心咧，其实大家都系一样，都系一样。呢个系每一个人内心嗰份嘅连结嚟噶嘛。系咯。 所以呢个都系其实透过你哋同佢之间嘅合作咧，都可以将呢种嘅 resilience 啦，即系呢种嘅抗逆力啦，都带到去俾佢哋嘅文化入边啦。因为可能佢哋本身嘅文化所一路嘅教育都未必好懂得去教呢一样嘢，其实甚至乎我会唔会觉得啦，嚟翻到我哋香港啦，以你接触嘅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接触嘅甚至乎一啲嘅婚姻啊，或者伴侣啊咁样样咧，其实你觉得系咪都系弱啊，定系佢哋都有自己一定嘅抗逆力咁噶？ 一定有， 一定有嘅， 一定会有吓，系一定有噶， 系 啦。咁只不过就系话可能我即系当中有冇？有冇个空间？你觉得安全嘅空间，一齐去倾，一齐去发掘，系咯。咁同埋系喺经验上面嚟讲，都好多时候就系话我哋由细到大长大嘅过程里面，往往就系话无论我哋嘅即系可能系家长啦，可能系老师啦，或者成年人啦，讲好多批评嘅说话 啊， 系嘛， 好成日常听嘅呢啲， 系啦，以至到。有些可能是事实的，是不是？可能我真的做得渣渣地嘛，是不是？即可能成年人用即用他们的方式去即鼓励你啦，只不过是个言语上面觉得是一个比较批判的。Okay? 但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是不是将细个我哋听翻嚟嗰啲啊，你渣渣地啊，你唔得噶啦，你点样做都做唔到噶啦，你试啦，你试多几次都冇用噶啦。我哋系咪已经将佢变成咗自己同自己讲嘅声音，自己不断地重复 自我嘅批判啊，变咗系 录音带系啦，自我批判啊。 OK， 系咪？咁咧，我哋要懂得去分开嗰啲系过去咯。而家现实未必系咁样咯。我由过去活到而家，一定有一份能力喺度嘅。 Exactly， 系。只不过就系话，可能系有时叻叻地，有时冇咁叻。系咪？但系我毕竟由过去行到而家，一定系有一份能力喺度嘅。 绝对 系。我点样去运用翻出嚟？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 是咁，而当中呢，其实呢我哋往往会去諗到，就係喺一个亲密，即係男女关系啦，情侣嘅关系或者伴侣嘅关系上面嚟讲啦，呢一个嘅 resilience， 呢一个嘅抗逆力啦，好多时就会衍生出一种嘅冲突，就係佢要坚持住自己係啱定係错嘅。即是双方的啱和错，所以就那个批判就是不只是自我批判那么简单，可能背后是一种自我批判，但是他可能就彰显出来呢，是成为一种对对方的一种指责咯。 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辅导的过程里面怎样去表达沟通，学习沟通。 好啊，好啊。咁我哋第二节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吓，跟住咧第三节翻嚟咧，Christina会有好嘢同我哋分享嘅。